我有所有。

会好好的， 我还想想的， 我还想想的， 时间一直去， 时间一直去， 回忆真美丽， 回忆真美丽， 我是想着你， 我是想着你， 一直想着你， 一直想着你， 你在我心底变成了秘密，到现在还是深深的深深的爱着你，是爱情的友情的都可以，那是我心中的幸福，我知道它苦苦的，到现在还是深深的深深的爱着你，是爱情的友情的都可以，那是我心中的幸福，我知道它苦苦的，要给你远方的祝福，我知道它苦苦的。 家我愣在那，不回答不代表我没有想法，不回答不代表挣扎，有些事心里明白却不能够明讲，我没有车没有钱没有房，只剩梦想，的路实在太漫长，我也害怕，害怕让他陪着我一起闯荡，害怕他空转的时光，所以我不说大话，怕说的比做的差，有些话不能表达，有些话当时我没有讲，我累，但是我不会让他流眼泪，能给的我都给他，这是我心里没说的话，就算我累死我都不会有，因为他就是我的全世界， 因为他就是我的心。